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在这年夏天回到北城，向薇加薪挽留，而周迷去意已定，向薇也就不勉强，送了他一句挺老套的祝福语：长风破浪，直挂云帆。回去之前，大卫、小敏他们给他践行，大家都挺乐观，既在同一行业内，以后再碰面的机会便多的是。依依不舍的是周露秋，他虽然在东城也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姐妹，但真能毫无顾忌地讲真话以及打心底里信任的，也只有在他微时施以援手的周迷。周迷便让他考虑一下，也可以再回北城。当时离开是为了躲避侯家的风波，现在都快过去两年了，事情早已平息。周露秋当真有些心动，他做美妆博主，自由职业，在哪里不是做？不过，他转念又想， 可我去了北城，你也不能再跟我合租了吧？你跟谭燕西是不是马上要结婚了？ 不至于马上，但肯定要跟他一块住的。 所以，我搬过去估计也是轻易约不到你。谭公子现在就已经恨不得要把你的空闲时间都占满了。 管他的，姐妹比较重要，你约我，我肯定去。 两人都笑起来。不比当日离开北城的轻车从简，周迷在东城的这公寓里住了一年半有余，平日出去出差，看见喜欢的衣服、饰品和摆件，没多考虑就买了。现在搬家才知道痛苦，整理打包都花了一周多时间。那头谭燕西等了他这么些天了，不乐意了，问他是不是临了了又不想搬了，信不信他亲自跑过来直接把人提回去。好歹周迷终于将大部分东西都打包完毕，装在搬家纸箱里寄到了谭燕西那儿。这边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了，便订了机票回北城。回去之后，周迷先去参加了魏城给他筹备的欢迎会，又跟宋满和白朗熙见了一面，请他们吃饭。等这些事儿忙完了才消停下来，而他寄来的纸箱也已经到了，堆在了谭燕西公寓的客厅里。因为还不确定到时候究竟是要在哪儿常住，暂时也就没拆箱。这天谭燕西自公司回来，进门看见小山似的垒起来的纸箱，第一反应竟是退了半步，而后才笑言，周小姐叫她都有纸箱 PTSD 了。动性将她领到储物间去瞧，看看你上回寄过来的礼物。 我也是头一回，送出的礼物还被退回来。 周迷在那纸箱子旁边蹲下，一边翻一边笑着开口， 要是不退，我哪里有底气跟谭总叫吧？哇，你看！ 谭燕西倚着门框，抱臂瞧着他，看他从纸箱里拿出了一只香家的手包。 哇，这个包，二手市场上已经炒得原价的三倍不止了。谭总投资好头脑，送礼物都能送升值。 我看，叫你回北城，还不见得是个好主意。我纯粹是给自己添堵，放个人在跟前成天拿话刺挠我。 请神容易送神难。 周迷特意跟新东家要了一些入职前的休息时间，算不得太多，两周，难得清闲下来，反倒不知该做些什么。谭燕西就说，那自然得去瞧瞧婚房。原先周迷总拿这事儿打趣谭燕西，现如今他自嘲兼玩笑，不亦乐乎。 这天上午，谭燕西没工作上的事，就开车在周迷看婚房去。数一数二的好地段，权贵富商聚居地，离医院近，离国际幼儿园更近，大开间的三层现代别墅，前有花园，后有泳池，采光通风都是一绝。开发商送的精装修，意大利的设计团队做的设计，简约而不失典雅的现代风格。当然，谭燕西说，如果他不喜欢，砸了重装。 倒不是不喜欢装修风格， 那是连这房子也不喜欢。 也不是不喜欢，就是这里离你工作的地方不近，离我工作的地方也不近。大归大，但没有姚妈那里有人情味儿。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方便吧。可是你看，最关键的，我们还没孩子。 谭燕西笑不可遏，问他， 哎，知道这儿多少一平米吗？寸土寸金万人争抢的楼盘，哦，被你讲得一文不值啊。 那是，未来要做谭夫人的人就是会比较挑剔一点的。 谭燕西喜欢极了他偶尔这点故意的小矫情，笑着开口， 要不再随你心意重新挑一个地方。 那倒不用，留着呗，未来什么时候孩子该上学了，说不准我就发现这里的好了。 哎，那么请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孩子？嗯， 周迷纠正他的不当措辞， 什么叫给你，是给我们，我才25岁，谭总最好先做好3-5年这件事情不会提上日程的心理准备。 谭燕西也不说好与不好，只要笑不笑地看着他。周迷太了解他了，先一步堵死漏洞， 不准算计我，我愿意生才能生，不然我不会原谅你的。 说得好像我真有那么急切想要一样。嗯， 你说的，你不急切。 周迷笑得眼尾微微上扬，自带的三分狡黠。谭燕西无言以对，最后这婚房就被这么暂时闲置了。周迷又揶揄他， 放着呗，放着还能继续升职。 至于到底住哪儿，周迷想了想， 就你现在的公寓或者姚妈那里都可以的。 姚妈那儿房子只租不售，万一哪天政策变了要收回去的。 那还不简单吗，找块地一比一复刻一个。 周迷顿了一下，看一眼谭燕西， 我不是启发你了吧。 谭燕西笑着，一脸的，你说呢？8月底，顾斐斐自圣彼得堡交流回来了，周迷觉得生活都多了两分趣味。周迷现在的工作和之前的工作内容大差不差，不过已经用不着自己写稿或者是剪辑视频了，他手底下带着一个4-5人的小组，执行的事情交由他们去做，他只负责定选题方向和审稿，再递交给主编正式确认。仍然会有出差的需求，不过不如之前那样频繁，现如今多半的时间还是在北城。顾斐斐回来之后，周迷好一阵子都在跟他一块玩，要么一起去看展，要么去酒吧喝酒，要么去看某独立乐队的 live。 这一下谭燕西跟周迷独处的时间空前缩减，他本来休息时间也不多，现在想趁着空闲跟周迷单独的待会儿，还得提前预约，不然多半就是被顾斐斐给预定了。一回两回谭燕西也就忍了，3回下来他忍不住跟周迷反映， 哎，你这位朋友难道就没有其他朋友了？ 我也想跟你一起玩的，但次次都去魏城那儿，好无聊。 那你下回想去哪儿，我陪你去。 那种人挤人人挨人的户外音乐节，你愿意去吗？ 谭燕西脸色可能比公司资产蒸发了一个亿还要难看。 啊，不去。 周迷趴在他肩膀上，乐不可支。 你看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都不愿意为了我破例。 谭燕西岿然不动的神色。 哎，我已经够破例了，不然你的朋友顾小姐现在已经在返回圣彼得堡的路上，这辈子也别想再回来。 谭总之前还找他做眼线呢，真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